新北市深澳燃煤电厂扩建争议，绿色和平组织、台湾大学工卫学院还有中兴大学工学院今天共同发布研究报告。如果深澳电厂2025年营运到2040年，15年间，全台将有576人受深澳电厂排放的 PM2.5 空气污染物引发中风、肺癌、缺血性心脏病，还有慢性阻塞性肺部死亡。而且受害人分布全台，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台东县，其中145人不到70岁属于早死个案，呼吁政府停止新建深澳燃煤电厂。中兴大学指出，根据 GTX 空气品质模拟模型与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模拟结果，深澳电厂排放的 PM2.5 影响全台空气品质，北部的双北市、桃园、基隆、宜兰、新竹 PM2.5 年增量都超过每立方公尺 0.2 微克，中部六县市 PM2.5 年增量每立方公尺 0.05 微克到 0.14 微克，南部和东部年增量每立方公尺 0.004 微克到 0.03 微克。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深澳电厂 PM2.5 虽然微幅增量，但对人体健康风险不可忽视。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淘汰燃煤电厂，加速发展再生能源，才是能源转型正轨。三家厂商涉嫌围标台电千万维修工程，检方今天起诉七人。安能风电公司罗姓董事为了抢标台电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检修工程，勾结上和、盛济两家公司围标，事后台电再生能源处理处发现两家陪标公司故意提供缺漏的投标文件，开标的时候又没有派人到场，无法补件，只能议价，让安能以底价1050万元得标。检方也查到，罗姓董事在投标之前特别北上，陪同了盛济公司人员进入邮局寄出投标文件，再陪同上和还有盛济人员去买押标金36万的台银支票，认定三方勾结，违反政府采购法，今天起诉七人。日本民间团体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疑似做事用脚踹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前的慰安妇铜像，中华统一促进党四名成员昨天傍晚到日台交流协会泼漆抗议，警方依妨害公务、伤害还有公然侮辱罪嫌移送检方。台北地检署今天复讯之后，李成荣、邱敬伟、蒋志豪都以5万块钱交保，徐哲夫一人限制住居。宜兰县林姓男子去年8月由家人代收教照令，家人以电话告知之后，却无故没有报到参加教照。高等法院今天认定他意图避免教育召集，无故超过应召期限2天，但是林姓男子没有前科，也坦诚犯行，具有悔意。宜兰地方法院原本判刑4个月太重，改判2个月，可一颗罚金6万元定验。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南市登革热防治经验破功，台南市出现今年第一例登革热本土病例，南区明亮里78岁的阿嬷发烧，全身无力，流感快筛还有登革热快筛都呈阴性，但身体病况没有改善，住进了医院，昨晚确诊登革热4型，目前住院治疗。阿嬷近期没有出国，也没到其他县市，主要活动范围是在住家周围，盐城市场到立南街的黄昏市场，感染源还要厘清。日本羽球公开赛今天第一天赛程，世界球后戴资颖2-21比18击败了马来西亚对手谢瑜雅，挺进16强。男单周天成今天对上了地主选手长山干太，21比10、21比11，一样晋级16强。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6点，来到10752点，成交金额123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63点，涨幅1.18%，2263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28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26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81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0。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我觉得天后好像还， 我觉得有来宾，你就不要一直在讲广播女神，你就讲正常的广播人主持人就好了。 为什么？广播女神啊， 这不是我们私底下就我们俩在录音间的时候， 不是，这是要昭告全世界的事情。 对，我也觉得，因为今天全妆法，耶、yeah! ！我来那么多次，我第一次看到玛丽全妆法。 那平常比较淡一点，平常比较淡一点。 对，就是应该说下9月21号开始、嗯，然后每个星期五的下午1点，就是下午茶陪伴大家，午、哦、茶音乐时光， 太酷了。 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音乐来宾、音乐嘉宾、嗯，可是却又要逼音乐嘉宾做菜哦，就是我就觉得现在歌手真的是很辛苦啊，就是他我能不能好好宣传自己的专辑就好。 相较于现在，我觉得如果你在90年代的歌手才更辛苦吧。 为什么？ 神世安小时候有看那个，譬如说像是综艺，台湾综艺节目，像什么《龙兄虎弟》啊， 《 钻石舞台》啊，那种你可 能你要，但我听过。 对，你要上节目的时候，你还必须要就是可能 演一段那种， 对，一两天之内你要练好一个才艺去表演。可能是你完全不会的东西，但是制作单位会要求你说，嗯、譬如说，嗯，陈世安，马来西亚，不然，做个沙爹好了。 哎、欸，我觉得他 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个那个炭炉吗？ 对对对对， 才能烤沙爹啊。 现在反而是演变成，就是很多歌手已经可以，就是，一来也是大型综艺节目。要么就直接去外面出外景去玩的、嗯、不然的话就是很多综艺节目大部分已经变成是音乐蛮为主的了、啊、我觉得 对， 然后这个蛮难得的是真的就是以音乐为主的一个实境节目。 对，虽然说做菜是在前面，可是他们、嗯、歌手做菜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去各大的办公室慰劳辛苦的上班族，嗯，所以他带他做甜点，然后或是下午茶料理，到办公室之后呢，就是送礼物给大家吃，然后还要现场唱歌给大家听。 是， 我觉得这也是蛮考验的，因为每个办公室的设备或是环境不一样， 对， 所以你能不能驾驭？ 我比较在意的是边唱的时候。会用眼角一直看那个我的美食大吃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不好吃？ 很分心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陈世安他是我们第一集的来宾。嗯。 在 App 上面有人问啊，就是说，哎，请问一下哈，这个是网络的吗？ 对，这是网络节目，9月21开始，就是礼拜五下午1点会首先在 Yahoo TV 的。平台播出，嗯嗯， 接下来有很多 TV 平台，现在有很多就是线上平台，包括像是爱奇艺啊、Choco TV 啊、嗯、Line TV、嗯、Yahoo TV， 好，都会可以看得到。在9月21号的时候呢，会正式上线第一集，就是第一集的特别来宾、首播嘉宾就是陈世安。 嗯，耶、大家可以一直看着我的后脑勺，因为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实在。太认真，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刚刚我不是， 哎，没有他心，因为你刚刚记者会你不在，就是他心机其实蛮重的。 怎么这样？ 他就是， 哎，我是贴心好吗？ 他做菜啊，就是面对那个摄影机。 因为刚刚记者会已经做过一次了，是不是？ 对，他就是跟那个，因为我们还会有个专业的主厨，就是主厨会带领另外一组音乐人，就是会让音乐人来选说你要跟谁一组，然后会 PK。 等等啊 ，PK 是帅哥厨师跟你吗？二选一， 你什么意思？ 那谁要选你？当然选厨师啊！ 喂，我跟他，我跟陈善，他已经心里会选我了吧？ 会了，会了，反正一定会，一定会，对对对， 有厨师我干嘛要选你啊？ 见面三分情，我跟他都见面几次，他不选我干嘛？ 是是是， 而且他刚刚一直在跟主厨呛虾， 真假的？ 对，我们在比那个谁的煎蛋比较厉害，太阳蛋。 所以最后做出来以后是厨师也会做吗？ 厨师会，因为我们每一集会有两组音乐来宾、然后来宾就会选说那你想跟谁一组，然后我们就会分开做歌手当次想做的料理、那在办公室里面呢会让上班族来决定说哦，我觉得比如说陈山做的比较好吃、或是明天另外一个神秘的音乐人、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吃这样。 之前那个陈晨哥跟詹姆士跟阿基士的那个电视节目叫什么？ 型男大主厨。 型男大主厨， 所以等于是网络音乐版的型男大主厨，对不对？也是两组 PK 嘛？ 对对，有点像，只是那个音乐成分很重，因为他们要唱很多歌。 对， 有几首？ 好像3-4首吧。嗯，3-4首。对。 那在边做的时候也要边唱吗？没有， 没有啊，没有，那太难了， 超难。 但是如果是很积极打歌的人，也许会、 真的、 我还好哎、我还好。 你还 对？ 没有， 我都会 做的时候， 我都会在那个送给电台的海报上，就会直接很摆明的写说，请多多播歌哦，谢谢。哦、这样，对对对。 但是他是真的会做菜的，因为他刚倒那个橄榄油，还会用那种大拇指压，然后有个缝隙这样撒出来、哦。我不知道那个手势叫什么。 蛮厉害的，蛮厉害的。 对，我在家有煮啊，嗯嗯，这是有 拿手菜是 拿手菜哦，我刚刚有说我最自豪的是我的太阳蛋，嗯，因为我可以做到它的表面是刚好熟，嗯，然后但是你一戳破以后呢，它是会就是流出来的那个蛋黄，哦，然后边边是焦的，但是里部的下面是不焦的，哦，是嫩嫩的，对， 这么厉害， 对， 所以刚刚的 PK 怎么样？彭厨师有认输吗？ 没有，因为他们刚刚等于是合作一道料理，就是先以那个和平开场，就是啊，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做出一道很好吃的料理， 我觉得明天应该蛮精彩的。 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因为厨师也是一个很温暖暖男形象的感觉，嗯，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刚刚陈珊珊说暖男只能有一个哦。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坏掉了？就是整个就是 呛虾呛虾， 很臭， 欸，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啊，绝对是这样子的，啊，而且我觉得比厨艺我一定会输他，毕竟他是职业的，嗯，那我一定要比帅气啊， 嗯，欸，会不会你今天回家太忙着就是厨艺啊帅气啊，然后你忘了就是练一下歌，这才是重点吧。 应该不会吧？嗯，对对对， 而且他唱歌已经是内化的东西，他不需要练，不用练习，欸， 不一定哦。因为明天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会跟一个吉他老师一起合作，哦，嗯，所以他算是一个，而且我是一个很爱玩音乐的人，嗯，所以我会做一些小改编，嗯，虽然是新歌，哦，嗯，但是大家就可以听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嗯，太有诚意了吧？嗯。 所以这个实境节目呢，其实是早上的时候开始采买啊，嗯，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开始做菜啊， 对， 做完了以后下午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下午茶送给在办公室上班辛苦的你，嗯，你所以这个办公室也是可以开放报名的吗？ 现在应该还是可以持续报名，嗯，因为你要找到一间可能你 可以容纳你们整个团队进去的，然后 你的主管又愿意让歌手们在里面， 就是你的老板愿意就是放你们半天假，因为基本上那个半天应该是毫无生产力可言。因为大家都在看明星啊， 真的 听歌啊，对啊，嗯，对不对？ 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可以跟相关单位联络看看。 我们可以去一个银行啊，银行不是四点就关了吗？ 没有，他们要点钞点很晚。 对。 而且怎么点钞边吃边吃会很分心哎，欸。 对， 好像我觉得银行会有难度，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处理钱相关，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Oh, 对啊，你们顶多在外面可以。 对。 可是如果这个合作的话，是一个很棒的合作，是你可以让你的公司的曝光度马上就是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嗯，所有的华人都 看到，也可以慰劳一下员工，对啊，大家都很辛苦，嗯， 对。 所以你是不是不会先透露你明天想要做哪方面的料理？ 我只能说，就是跟马来西亚有关，哦，然后在台湾我不确定吃不吃得到，哦，可是某一些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特色餐厅有可能可以点得到，哦，可是它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很好吃的东西。 哦，不是， 算是我推荐，可是又想介绍的 东西。但是去马来西亚玩的人都会吃这个东西吗？ 不一定，要看是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方。 嗯，好神秘哦。 真的哎，好期待哦。 我个人是完全猜不出来是什么料理。 那你要做什么？ 没有，我就是辅助啊。就是两组歌手嘛，啊，然后他们以他们做的菜为主，啊，然后选小帮手，啊，只是另外一个小帮手是专业厨师，啊， 嗯，对， 哦，啊，你现在替他感到担心是不是？ 陈山不会选你啊，我很肯定，啊， 他会， 真的吗？ 他会啦， 真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选玛丽好了，因为毕竟我刚刚已经跟厨师呛下了，所以 哦也是，你刚刚已经撕破脸了， 对， 很难这么快的时间破镜重圆啦。 好，所以呢，就是陈珊已经确定会带来一道特色的新马料理，然后并不是我们超级常见的，譬如说什么拉萨啊， 对， 或者 是不是， 哦，不是那一种，嗯，好，所以敬请期待第一集呢，在9月21号的时候呢，在 Yahoo TV 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这个网络音乐实境节目呢，叫做午茶音乐时光，广播女神呢，在午茶音乐时光呢，也有一个新的名称，新的 title 叫做午茶小队长。 完全就是超卢广仲 耶，卢广仲小队长带你们吃早餐，午茶小队长玛丽带你们吃午茶。 对，我就想说，就带着各式各样好料的，因为我依稀记得，就当然除了歌手做的料理之外，因为歌手做料理的分量你是有限，嗯，是要特别选出来送给特定几位吃的。嗯，那我们其他，嗯，我们团队好像准备很多很好吃的下午茶，就是人人都一定会吃到东西。 哦，太棒了！ 嗯，所以就是小队长分下午茶给大家。嗯， 那这样子就是好，你们做完了以后，然后下午茶的时候呢，两组人马就是两对歌手呢，也会到这个公司来，然后一起唱歌。嗯，然后这个 他唱完会他唱，他唱完又他唱，这样 也是 PK 概念唱吗？ 我不知道歌手私底下会不会有 PK 的心情啊？ 不算吧，但我是没在怕了。 哎呦，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竞争心有够强、啊， 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什么都不能输哎、欸。 好，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就之后这个真正到了办公室午茶的时候，到底会是烟硝味很重呢，还是一团和气，甚至是一起来 jam， 这个都每一集可能都不一定都不一样， 所以才会说是实境秀，因为它毕竟牵扯很多的因素，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它会怎么样。 没错，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也许那个办公室里面，他们也有一些人在玩音乐的，要跳出来呛虾的啊。 哇，欸、这个蛮好玩的。 对啊，或者趁这个时候想要就是哦，我要跟你合唱首歌的啊，对不对？赶快 featuring 一下的，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请大家呢，就密切锁定呢，在下周会开始的午茶音乐时光，在9月21号会正式上线。当然呢，今天邀请到陈世安，我们还是要帮陈世安打一下歌。 真的、欸、他那么辛苦，就是首集嘉宾还要来帮我一起宣传。 对呀、啊， 不会不会， 让我们一起来翻转陈世安的世界。今天谢谢陈世安， 感 谢 你， 谢 谢， 拜拜。 为生活累到白头，挥挥手，风调，没愈合的伤口，逃开角落，陪着我找回那最初的悸动。绽放，特洛伊。有请泰勒斯、凯蒂佩瑞、魔力红。黄金制作团队齐力打造， 时代杂志册封2018最完美流行巨星，流行天后雅莉安娜跨刀合唱。全球34国排行冠军，美丽少年特洛伊，2018全新冠军专辑《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真正的传奇是敢于突破，只有全新 Forester 能够超越 Forester。All New Forester 搭载 Subaru 独特科技 ，SGP 全新底盘，减少侧倾，舒适乘坐 ，iSight 系统防偏防撞，最高安全 ，XMO 脱困装置，泥泞雪地全面征服 ，SAWD 对称式全时四驱，拥有绝佳操控，彻底突破革新，试乘过才能体会。Subaru All New Forester 超越传奇，强势登场。 家有未满2岁孩子的家长们请注意，8月1号起育儿新制上路喽！符合所得税率未达20%，未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家长，孩子是由自己或亲属照顾，只要到儿童户籍地公所申请，就可以每月领到2500元育儿津贴。假如您将孩子送到和政府签约的保姆或托婴中心，接受日托、全日托或夜托。每周托育时数达30小时以上，在送托15日内，请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或由托婴中心申请，就可以领取每月6000元的托育补助。不论是育儿津贴或托育补助，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还有加发补助1000元哦。育儿心智好 happy， 补助申请 so easy。有相关问题，请拨打1957。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SHE 全新单曲《17》，8月30日数位发行，华研音乐。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 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承受生命中的感动。 什么轻轻地升起了你初恋的瞳孔？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两只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爱情让人不分轻重，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保守秘密。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郑秀文《不能承受的感动》。广播女神，你要有新的节目了，有没有感觉到很感动呢？ 嗯，有点兴奋，有点紧张。 而且这次蛮长的耶，就一季耶。 嗯，12集。 Yes， 就是真的是整整完完整整的一季。大家呢就之后可以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点锁定一下这个午茶音乐时光。锁定完以后，还可以继续的收听哥 哥 妹 妹 有意 思， 超棒的。 伸手触摸难理解的温度。收藏着回忆，有万年的旅程记载，千里外总会爱另一个世界。 守候着无敌的雨滴，永不离。完美期待，全世界都无知未来，我们总觉得是非都明白，想要回到原来的简单。不存在，不想再肺腑之言，再上演睡前连缅怀。那曾经。时光的沙丘，停留于被遗忘的逆流，未来的誓言着。 这年代， 另 外 你的痕迹都在。雨雨阴碎，抓起落叶生命，无止境轮回，记忆风平也而飞。等谁返回那默默守候古边际？将一眼决定到遥远。 听到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方大同跟王诗安的合作，这首歌叫做《送海》。越来越多人呢，就是会找开心的，然后一起合作，一起玩音乐。同样也是，如果呢你有喜欢的梦想的话，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做，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的。现在为你送上这首事情，这首歌曲呢， 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也是我们广播女神最爱的天团，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的歌从来没有过这种振奋人心越听越开心的感觉， 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吧， 真的是 Oh my god， 不可以忘记任何小事， 小事小事，一切都是小事，这些小事累积起来就可以成为大事啊！怎么好事不断的发生啊， 每个平凡小事变成永恒故事，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慢一杯果汁。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 心情太 hyper， 太 快了。不然你本来是以为就是可能在一个高潮不断、很开心的婚礼之后，就短期内不会有好事发生的意思吗？ 也没有想到未来，就是刚刚你给我这个资讯实在是太震撼了，太震撼了 啊！这个又不能讲，你在那边讲出来，大家就会被你吊胃口，说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但是就是我的事情我开心， 你一定也会有你开心的事情。 对，就是现在在收听的你们一定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欢迎你可以直接分享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让我们今天变成好 Happy Tuesday 时光的电台。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在 App 上面有人说我的结婚影片什么时候会放上 YouTube？ 哇，我猜起码要一季之后吧。 可以等那个午茶音乐时光结束之后， 就是第十三集， 我放上去。欸，今天呢，在外面，因为今天这个记者会呢，就在飞碟电台的外面，嗯，就那个这是什么电梯出来那个空间，嗯，然后做了输出一个很大的玛丽女神的背板，天哪，啊，超美。 谢谢哦， 真的超！我现在 po 上，我应该要 po 上 Instagram 给大家看看，因为我甚至想要就是把那个背板很大，就是搬回家。 你说你在那个背板，我的背板前面用手指插我鼻孔那一张吗？ 对啊，那个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叫大都会大楼台北景点，大家都要来这边要打卡。 离谱！ 我跟女神拍照啦！我跟女神拍照啦！收门票钱。应该问一下，就是我们附近那个法律事务所啊，那个旁边的公司啊。嗯，愿不愿意？ 你说介不介意我们放一些自己私人物品，侵占人家的？ 反正那一面墙空着也是空着嘛。你看电梯门一打开，看到你，哇， 吓死！ 快乐是不是？心情就好起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好事啊！宗佑老婆答应跟我结婚了， 天哪！ 他叫做周婉倩，他现在应该也在听啊， 恭喜你！ 最近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是在台北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嗯，就是那个雨哦，实在是 上个礼拜让人心烦。 对啊，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就是我家附近那个捷运站水整个淹起来。你有看到那张照片吗？ 不是礼拜六吗？ 礼拜， 因为我就在你家附近。 哦，是哦， 嗯。然后就是警车、消防车、大众，嗯，在巷弄穿梭， 那很夸张哎，欸！就整个排水就是雨大到排水就是消化不了。 会不会你新家有被淹到？ 其实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昨天就是我请假嘛，嗯，所以我就回新家一趟，然后就发现新家的外面就堆了一堆沙包，嗯，然后里面一楼。看起来有点脏脏的，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影响到。 有烟进来一点。 对，毕竟之前风灾的时候，就整个中，哎，欸，对，以前风灾的时候，其实整条忠孝东路就曾经爆掉过啊。嗯嗯。然后那个时候的板南线是全部就沦陷，很可怕的。 是有个记录点还是什么？ 对啊，嗯。希望这个雨，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水，但不要来得太快太急。 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天把你留在我

照亮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二十年，漫步微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皮肤不舒服， 选择艾妥丽保湿敷料，可以帮助短时间内照护受损肌肤。 天天艾妥丽不含类固醇。 Atopy Clear 艾妥丽敷料系列， 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10605号及011230号，北市卫计广字第10604040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全球乐坛最美丽的绽放。天后雅莉安娜跨刀合唱，时代杂志册封最完美流行巨星，美丽少年特洛伊，环球开始绽放。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天下杂志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揭晓，结果显示前六名首长民进党只占一席，其余由国民党与无党籍包办。第一名为连江县长刘增应，施政表现高达 77.66 分，连续三年拿下调查第一名。年底即将卸任的台东县长黄建廷拿下 71.83 分，三年内上升六名，今年冲上第二，为九年县长生涯画下完美句点。花莲县长傅昆萁表现持平，排名第三，施政表现 70.93 分。四到十名为桃园市长郑文灿、金门县长陈福海、南投县长林明珍、屏东县长潘孟安、新竹市长林志坚、基隆市长林佑昌、新北市长朱立伦。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三年内跃升九个名次，今年排名第十二。调查显示，陈菊、赖清德、林聪贤更上层楼之后，代理县市长的表现都不好。高雄市落到第18名，台南市第19名，宜兰县第22名，都在末段班。 调查也发现，蔡英文总统施政满意度再度下滑，满意比例从前年的 51.8% 掉到去年的 33.1%， 再到今年的 30.7%， 今年的不满意比例高达 66.3%。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英宁原定明天率团前往柏流推广蔬果，但是第一市场改建纷扰，临时改由业务部经理率队前往。吴英宁今天到市议会财政建设委员会说明市场改建计划时，议员徐世勋与汪志斌都问吴英宁为何要去柏流考察。吴英宁回应，过去柏流议长到过北农参访，这次打算到柏流行销推广蔬果。徐世勋质疑，柏流人口只有2万，加上观光客也只有3万，这样的市场值得北农规划17人去考察开拓市场吗？汪志斌也问，究竟考察的预期效果为何？当真是去考察还是去玩？吴英宁回应，这次去柏流，除了北农出了部分经费，也有农委会补助，费用大约40万，预估可以卖出500公斤蔬果，但是没有回答能够赚进多少利润。台东县世家今年夏天尝试进军美国，明天又有大日世家度再度销往日本大阪、东京，希望打入国际市场，为台东世家创造更多可能。台东县世家栽培面积5500公顷，其中凤梨世家栽种面积约占2800公顷，年产量20000公吨；大木世家栽种面积约占2700公顷，年产量35000公吨。释迦产量大，农民努力推动释迦外销，其中凤梨释迦稳定销往中国，大木释迦比较容易软熟，不易储运，明天预计先出口5公吨大木释迦到日本试水温，主要看中日本市场大，消费能力强，日本农产消费市场又是出了名的严谨，无论品质规格、包装卫生、药检残留都有高规格要求，这次突破输入瓶颈，希望成功打进日本市场。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91点，涨幅 1.3%， 成为2266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28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0点，来到26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来到81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2点，成为264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10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6点，来到10752点，成交金额1238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30.81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2分，日元111.4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25美元。日本歌坛天后安室奈美惠9月16号就要告别隐退，前一天15号在日本冲绳举办隐退前夜祭，艺人蔡依林获邀担任演出嘉宾，再度与安室奈美惠同台。冲绳将在安室正式隐退当天举办烟火大会祝福，前一晚的前夜祭除了安室奈美惠演出， Begin Mango Hyabyaku 平井坚也在演出名单内。受轻度台风百里加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南部、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仍有8到9级强阵风，沿海风浪较大。今天， 他用52部电影描绘人生的悲欢离合。北市国乐团用音乐与您分享台湾电影的美好。行影如歌，李行导演电影音乐会，钟镇涛、杨贵妹、吴秀珠、小百合、殷正阳、叶寇、方季韦、刘明珠、庄顺旭，不容错过的经典，永难忘怀的歌声。9月29、30，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70周，第5名柯志堂、冯佩瑜舞伴，第4名陈世安、 坏掉的大人。第三名，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第二名，莫文蔚，心领神会。第一名，周慧，心痛的感觉。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今天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 欧巴的青春之歌。 哎，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哦！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回忆，会因为一首歌而勾起一些回忆。在我之前的婚礼的时候呢，因为就之前我们做那个《那年我十八》嘛， 有一些歌在里面， 有一些歌，然后让我觉得说，哎，对，好棒哦！就是我也想要，就是我的婚礼可以勾起我所有的同学们，因为同学们都跟我差不多年纪嘛，所以就一起听那种儿时的歌曲，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但的确，你的歌有让就是宾客们有一些话题可以聊天，没错。 真的吗？ 因为有时候听到一些很熟悉的，就说这首歌很熟，歌名叫什么，然后就会互相提醒说哦，这什么什么歌，然后、 啊、 哦苏湖这样子。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宾客就是之后回家以后，然后跟卡提亚说，你怎么会播那首歌？那就是我的歌，你特别给我的，对不对？你知道那首歌是哪一首歌吗？ 太自作多情了吧！谁会在自己的婚礼点歌给自己的朋友？ 闪着泪光的决定。所以欢迎大家呢，就是来贡献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哪一首歌曲呢，让你觉得天哪，听到这首歌，对，这就是我的歌。曾经呢，我在国小、国中、高中，然后跟谁谁谁一起做过什么什么事情。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是喵。 喵。 是。 喵，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吴彦斌的《Waiting for You》。 你那时候是有人唱这首歌给你，还是你 ？Waiting for somebody。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就是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哼。 那我们。有一个，我们里面有三个女生非常的好，然后其中有一个妹妹坐在我旁边，她很爱这首歌。 其中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 对，就是有一个妹妹，就我们三个很好的其中一个，然后她就是很爱这首歌，她就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半上班就开始一直放《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然后要一直放到下班。 这个 repeat 有点太夸张了， 对，然后不但。就有一天我们主管真的受不了，就走到他的旁边跟他讲说，你今天不准再给我 真的耶，有些人听一首歌是不会腻的， 可是你从 早上八点听到下班， 就是放十小时、八小时那种。对，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怀念那时候，就是一起上班的时光。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分开，离开在不同的公司了。 对， 好，让你回味一下胡彦斌的《Waiting for You》。 好，谢谢， 拜拜， 拜拜。如果有 Facebook 的话，可以敲他一下。 说，这首歌来喽！ 对，我特地打电话进电台里面点这首歌，因为怀念跟你在一起上班的时光。胡彦斌的《Waiting for You》。 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还以为就是他的同事叫伟霆之类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叫伟霆的绰号都会叫伟霆、伟霆这样子。 对，在 App 上面呢，有听众问说可以点歌吗？可以啊，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歌哦，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我是嘉恩。 嗨，嘉恩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听王菲的《红豆》 哦。 红豆有什么青春故事吗？ 怎么讲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品学兼优的我又长得漂亮，然后很多人追，然后有三位教授追我，其中有一位我比较欣赏，然后就跟他谈了一段师生恋这样子，然后虽然没有结果，可是我很怀念 哦。 所以那个教授是你系上的教授吗？ 就是教我政治学的教授。 教你政治？ 我那时候我大学都是第一名的。 哇哦。 然后所以说很多教授都在谋略想要追我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喜欢他这样，其中一位这样。 啊，一个追你是教政治的，那另外两个是教什么的？ 一个是教，我是读新闻系嘛，另外一个是在中视有做主管接职的。然后他是教我们新闻写作， 嘿。 然后另外一个是教我们新闻学的，这样。 哦，那你们班男同学不就爱死你了？ 他们嫉妒我啊！ 男同学嫉妒你干嘛？ 女同学啊。 他跟女同学有些很坏，他说啊，我要加嘛，他说啊，加哪，如果说在你脸上画一刀哦，看那老师还爱不爱你啊？ 怎么会有这么言情小说式台词的？ 好心 好狠哦，竟然对我这样讲这种话。 都过去了。 对啊，但是如果说当时我因为我们新闻系都要实习嘛，当实习记者，那因为当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职业。然后那时候我就遇到意外，所以说才没有跟那位政治学教授结婚。 但是这首歌就会想起他就对了。 对，我会想起他。 好，送给你咯，红豆。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还没好好的感受。 我刚刚一直压抑着，你可以了吧？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奇与问题呢？ 我想要了解三位教授。 你不要逼人太甚。欢迎你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不是晚上，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来陪我们听细水长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Hello， 你好， 马克好，玛丽好。 哇 哦，好久不见，好想你们哦。 哇哦，你现在是刚起床吗？ 没有，我今天休假，然后上午又小睡了一下。 Trash， 你的青春之歌要点播什么？ 用尽一生的爱。 只为了， 哎，对，你会唱吗？哈， 我只为了下面就忘了。 那为了什么呢？ 为了就是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歌唱比赛，这是复赛的指定曲啊。可是因为指定曲里面我最喜欢这首，就选了这首。 那复赛的 结果？ 复赛结果我就把我一些同班同学干掉了。 哇哦！ 所以你有再进去？ 我有再进去决赛。 嗯， 对啊。 决赛的结果？ 没有得到拿到奖金的名次啊，不过也算不错，因为 他是决赛是六名取三名嘛，前三名有奖金嘛，可是第四名之后就没有奖金 哦。 那他跟所有四到六名的讲都讲说你们每个人都是第四名这样子啊。那但是因为我念的是商科嘛，所以其实我已经算男生第一名，因为六个里面只有我一个是男生。 你就是硬要帮自己就是讲到一个 不错的地方，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就让自己好过一点不行吗？ 就是去年中国有嘻哈 VAVA 虽然是第四名，也说没有，他是中国女生第一人 哦，这个概念。那你决赛唱什么？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唱什么？ 下次点可以吗？ 不是啊，玛丽可能是要现在听你唱， 现在听我唱， 我没有想那么多 啦，哦，没有是不是？ 哦，下有要下次 不想再继续逼人了， 哦，对对对，用尽一生的爱，欸， 你们知道吗？脸书会跳出来说你去年或者前年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有这个功能哦。 对， 你就知道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 就是前几天突然跳出来你们那个欧友点点签书会在星光三元在行店那个金石堂。就突然觉得好想你们，必须要再回来听一下。 哇，那个时候是九月十一号，我根本就忘了。 哇，wow， 好 好，马克，新闻愉快，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用尽一生的爱， 间谍放送， 饶舌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历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 Strawberry lingerie, waiting for you. Strawberries lingerie. You told me you on the way. Messed around, put it down on you. I'ma do everything I said I'm gon' do. Pretty little body, it look better on you. Might have to blow it like a feather on you. Waterfalls, ooh yeah, yeah, better come true. Love me good, love me down, turn me down, turn it down, baby.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哇，小熊， 欸， 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哎，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元祖雪饼。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风抚平成长的痛，经过几番悲欢离合之后，究竟有多少的人能够看透，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时间的钟敲醒古老的梦，人生一场喜怒哀乐交错，究竟有多少感动可以保留，有多少朋友陪到最后。这世界分分秒秒来去匆匆，从来不会为谁停留，山中寻寻觅觅转眼成空，一旦错过不能从头，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换来释放后的自由。我爱过哭过痛过笑过，这一生就已足够，用尽一生的爱不在乎是否能够天长地久。我无悔无怨无憾无忧，这一生又有何休。 张克凡用尽一生的爱，回到了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前一阵子呢，我在股票版上面看到了就是一个报道，然后这个报道呢就在讲克凡哥，嗯，说他如何呢，就是 在股市中 跌跤，而且是惨跌这样子，然后之前用那个融资啊、融券啊，然后整个被追缴断头，然后丢了好几。不是千万好几亿的那一种， 就把年轻存的都赔进去了。 对对对对，就是他那时候很会赚钱，然后其实他就是发现股票市场很迷人这件事情，然后看完以后我觉得天哪，这真是太醒世的一篇访问跟报道，就没有想到在那个周末然后去录电视的时候，哎，就遇到克凡哥， 这就是命哎。 然后我马上就跟克凡哥说，哎，克凡哥好，我看你那个报告，不是报告，看了你那个访问的，你在讲那些。然后其实克凡哥他现在就还是有在操作股市，然后他只是有说就是你就是不要去借钱，不要去融资，不要去融券这样子，对。然后就在那边分享，跟我分享他的 心得吗？ 对，投资金。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一套可能属于他自己的模式，这样摸出来。 他在那一篇的报道的最后面其实就有了，对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操作的方法。所以我觉得那个有时候真的蛮巧合的，就是我才因为那篇访问的文章其实不是最近的文章，那个文章是因为前一阵子的那个整个大盘气氛很不好，所以就有人挖出了前几年的访问文章，然后来就是安慰说，你们现在这些人亏了几百万，其实还好啦，你看看人家是那种，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知道一切那个时间其实不是在同时间发生的，可是。他却在我身上是同时间发生的。 那现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会被提到那篇新闻，他自己有觉得很惊讶吗？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在讲哪一篇，他可能以为我是在电视上看到谁谁谁访问他什么之类的，对啊。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青春之歌 哦，不是股票节目， 不是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刚突然断片一下 ，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幽默。 嗨，幽默。 嗨， 哎，马克、玛丽，你好。 幽默，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一首叫《童话》。 童话？ 你说光良、啊？ 对，光临的，光良的童话了。光良的，对，因为那时候在我专科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那个线上游戏叫《童话》。 哦， 对对对对。 童话是什么？谈恋爱的手游哦。 现在叫手游，以前是那种要 在线上游戏。 对对。那个是一个类似一个卡通版的一个，就是 online game 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因为我住台北嘛。然后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在高雄。 网婆。 应该是说他把我当成爸爸。 不婆。 然后他是女儿这样子。对啊。 爸爸。 干爹。 对对哎、欸，也不要说，你好，你好、欸，哎，你都没没，对啊，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其实差没多少，我那时候 那时候他才好像才国中而已嘛。 你说你十七、啊，然后他国中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大概十年、十五年有了嘛。 嗯， 对啊对啊。那啊因为他那时候，我因为我一直想要去找他，因为他住高雄。 嗯。 可是就没有那个机缘呐、啊。 嗯。 就只有见过一次面而已。 哦，所以有见过面。 那你们怎么见到的？ 那时候我算是搭客运。 嗯， 对啊，因为那时候算是就是算高中生嘛，就专科生嘛，可是没有钱啊。 嗯， 那时候我记得带1000块嘛。 嗯， 然后坐客运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回来。 啊 对啊，就啊，变成就跟他还要再跟他借，这还蛮深刻的。 啊、所以你一开始就带着借钱的心下高雄？ 你 没有，我那时候以为500多块，没有15年前，我想说500多块可应该可以回来。 啊，要是他没有钱怎么办？ 啊，是我。 我说你要跟他借钱，他也没有钱怎么办？ 刚好他有啊，因为我是去他家找客 服。我真的不知道见到这个网友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等一下，你进到他家以后，他说他家 没有到他家，没有到他家， 他家门口， 在他家附近。 然后你们做些什么事？ 就牵牵小手这样子。 牵牵小手，然后牵完了以后就说。爸爸要回家咯但是爸爸现在没有车钱。 没有 啊，女儿可不可以接我呢？ 因为是我那时候看到我的皮包里应该算是就剩不到200多块。 嗯， 然后我说可是客运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来好像要100多块。 嗯嗯， 我说以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来回，因为我没有坐过客运。 嗯， 我以为是都是来回票。 嗯， 结果他才发现说爸爸你好像没有钱回去。 嗯， 我说对啊，所以我才跟他又借了500块。可是就到现在就 没还， 就断了联络，对啊，就断了联络，对啊，对啊，所以就还蛮想要去找他的，就是对啊，因为我现在也是有小朋友的， 嗯， 那我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叫即时通嘛， 嗯， 对啊，可是即时通现在好像 没人在用， 也没办法登入上去， 啊，然后还有 MSN 嘛，也没有了， 都没了， 对啊，所以就还蛮怀念的，对啊，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有这一份情这样。 天哪， 500块的童话， 他应该叫暗黑精灵。 暗黑精灵，那你叫做？ 我叫做一定要这么幽默，一定要这么幽默， 幽默，幽默在空中斜寻暗黑精灵。十五年前的500块，愿意现在愿意10倍奉还吗？ 哦，不止啊，他只要来见面， 5万也还。 对，都可以，他想要吃什么都可以。 你会遇到很多个暗黑精灵哦，他们真的很暗黑。 不会啊，我有他的照片啊，而且我还知道他是长得大概这样，不会落差太大。 OK， 嗯， 谢谢幽默的 Colin。 谢谢马克，谢谢马丽，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02236399555，你的青春回忆与青春故事，来，我们听听你是谁。 喂，我是永晴。 嗨，永晴。 喂， 永晴，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林俊杰的《他说》。 他说蛮新的耶。 嗯， 对，对我这个年纪算有点久。 永晴几岁？ 我26岁。 哦，那这是你的什么青春回忆呢？ 嗯，高中的时候暗恋了一个男生， 嗯， 然后就有写情书给他， 嗯， 然后就对他差一点点就告白成功了。 你怎么知道 差 一 点 点？ 对，因为他 眉头都皱了。 嗯，因为当初就是他也有一点有稍微对我 动心， 阐述了一些事情。 嗯， 对，所以 那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功？ 嗯，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想交。 哦， 对， 那我很差。 这个就不逼问下去了，是不是？ 嗯，就是别人的回忆已经放好好了，那就是那个样子。 好、嗯， 是。 那后来还也就都没有联络，现在失联吗？ 有，一直都有联络。 哦，一直都有联络。 对， 到现在还有、哦、 对， 联络是只是脸书的朋友这样， 不是，都还有见面， 都还有见面，但也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没有， 但你们彼此都单身吗？ 对，彼此都还单身， 但已经对对方没有感觉了。 嗯，我对他还有感觉，可是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他对我的感觉，我不确定、 哦、所以其实、啊、那你什么时候要准备下一波的告白呢？ 嗯，可能就是再告白一次吧。 这么 嗯， 反正你会想再告白一次就对了。 对，还会想要再告白一次，就是确定一下他对我的感觉。 好的，谢谢你哦。 是，谢谢， 拜拜咯。 拜拜 拜拜。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 真的是摸不透广播女神什么时候要逼，什么时候不逼啊？刚刚应该要逼的，哎，你又不逼了。 你是说后半段要逼还是前半段？ 啊、后半段啊。 可是因为我不够清楚那个啊，往下。 哦、啊。 我觉得我刚刚隐喻了一些啦，我不知道他们 get 到我的隐喻这样子。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每周这个时候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跟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回忆还有青春歌曲哦，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我们就来送上 JJ 的这一首《他说》吧。就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人存不存在，但就这个故事来说，我们希望你有好的结果。 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静悄悄地来过，

听后御用创作才子 Hush 2018浮生的梦新歌巡回演唱会，9月14日台北，10月20日台中，11月10日高雄，门票现正热卖中，详情请上相知音乐官方粉丝页。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青春之歌呢 要关门， 要关门了，但是我们会打开另外一扇门。 什么门？ 这一扇门呢，就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你不要笑，广播女神你很脏耶。 我怎么了？ 2018年听飞碟，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赏月，赏月， 赏音乐，赏月亮。 Yes， 听月亮在唱歌的金曲大考验活动。那今天呢，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考验的话呢，就要送你元祖雪饼。 好棒哦！ 天哪，小时候最喜欢元祖雪饼了。 打电话进来要玩什么可以拿到元祖雪饼？ 很简单，猜歌。 所以就是听一听啊，我知道这首歌歌名，你只要答对就会送你原主雪饼这样子。 对， 02-2363-9955，2363-9955，你要原主雪饼吗？ 现在就打电话进来，让我们来听月亮在唱歌。我们要哎呦，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线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玩游戏了吗？ 我们接接看就知道了哦。嗯 ，Hello， 你好， 嗨， 哎，马克你好， 你是？ 你是， 我高雄的高雄小唐。 小唐吗？ 对， 小唐，你是要参加我们的听月亮在唱歌金曲大考验活动吗？ 试试看啊， 试试看啊。好，我要放了哦，你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 ，OK。然后你要猜出这是什么歌，好不好？ 好， 来吧。我觉得够了，这很明显欸， 我觉得还好吧， 这很明显欸， 我觉得不行， 那个提琴声加那个风铃声太明显了吧。 可以给你提示吗？可以给他提示吗？ 你要给什么提示？ 就是跟中秋节跟月亮有关 哦。这首歌跟月亮有关，对。 我刚刚没听清楚。 没有听清楚？ 对， 没有听清楚，还是没有听出来？ 没有听清楚，因为刚电话有插播。 哎呦哎呦哎呦！就凭你这个态度，我决定要换下面一位。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 雨涵。 雨涵。嗯。 雨涵，准备好了吗？ 好。 好。 请听。马上打开那个搜寻软体。 趁还没有就是跑不到的时候，我就要一直讲话，然后就停。雨涵， 听出来了吗？ 提示呢？ 提示一样啊，这刚同一首，我们现在都全部用同一首歌，在 App 上面 有人猜出来了。 其实很快，第一次就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对啊。嗯，跟月亮有关，歌名跟月亮，歌名里面就有月。 你有没有觉得这时候到底能做些什么呢？因为脑中就是一片空白，还能怎 么办？可是他已经打开 App 啦。 哦，所以他在搜寻那个答案。 对啊，他现在在看答案啦。 你有看到可以使用的答案吗？请选择。 41分。 五。四。 三。 二。 一。 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 你说这首歌叫做《 月光爱人》。 刚刚还想圆，不是。是月光爱人， 是月光爱人。 就凭这个态度，我们再换下。好啦，雨涵，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谢谢。 Oh yeah。好的，这就是2018年听飞碟，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赏月、赏月，听音乐、看月亮，听月亮在唱歌的金曲大考验活动哦。那今天呢，要恭喜雨涵得到了元祖雪饼。